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。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，我同我一起主持节目的就是 Jeffy 和 Thomas。 好，今天其实是继续讲我的南美见闻录。不过未讲之前呢，有少少嘢其实应该早两个礼拜已经讲㗎啦。就喺呢度呢就要特别多谢其中一位嘅即係网友啦，即係支持呢个节目嘅佢收听收睇嘅就叫做阿波，应该波于。因为几个礼拜前呢我一嚟到呢，咁工作人员就已经交本书俾我。咁、就係话係啲人就送俾我嘅。咁样嗰本书呢其实就係周国平先生所写嘅一本叫做让生命松容嘅。咁就呢、這个周国平应该几有名嘅，即係写呢啲书呢。咁我都捡过下周，坦白讲就即係未好仔细，未有时间仔细睇啦。咁係一本应该好好嘅书。咁首先喺呢度呢就多谢阿波呢好有心。好啦，咁讲返呢一个南美呢就其实真係好多嘢都讲唔晒啊。咁虽然我自己就去咗，但我亦都成日强调一样嘢啦，就係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。两样嘢系相辅相成，系绝对冇错啦，唔止不伴啊，而且一定要一齐嚟、即系并举，就不能够话系互相取代嘅。咁、你话真系要拣呢，嗱，即系我知道实俾人闹噶啦，我就情愿拣读万卷书。正所谓嗱、即系其实我由细到大我都信呢样嘢，咁而家我都连过花甲啦，吓、唔止戒啦，吓、都叫做啱啱满咗花甲咧。咁其实我亦都去过世界上唔少地方啦，系嘛？但我仍然堅持呢，有一個你話呢啲係叫做讀書人嘅傲慢，咁、我承認嘅，就係叫做秀才不出門。啊，你哋兩位都未聽過呢？ 聽過，不過唔識得， 唔識下句呢。喺嗰陣時我講過好多啲歇後語㗎，係咪？咁但係真係實在太多呢句係冇講嘅，應該係冇講嘅，叫做秀才不出門，能知天下事㗎嘛，知唔知啊？咁呢啲叫讀書人嘅傲慢啦，係咪？即係話呢，你完全唔讀書嘅人，我俾你一世人啊周围去，当然讲得夸张啲咧，就系颠沛流离。如果你系有钱佬嘅咧，你就不断咁样嚟去，即系吃喝玩乐环游世界。但系到头来你都系一肚草嘅啫。系嘛？所以即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咧，应该就相辅相成嘅。但系真系要拣咧，即系你只能够二拣其一咧，我都情愿拣读万卷书嘅。 咁多思考咧， 事实上系啊。嗱，咁今次我自己又印证咗啦。我去咗41天。但我返嚟做呢个节目呢，其实我都系要不断抄料嘅。即係话我而家一阵间同大家分享嘅嘢呢，其实有超过一半呢唔系话我嘅见闻嚟嘅。系我都系要继续去睇书。咁、当然有啲睇书而家嚟讲我就赶唔切睇啦，即系有啲就以前睇落㗎啦，但系都系要上维基为主啦。 其实咁样喎、如果你睇书其实嘅意思都系话去了解一件事啫。 啱啊， 系啊，咁如果你去， 其实系噶嗱，其实好简单嘅道理就系话，譬如我而家去咗41日，我好仔细咁样将我嘅见闻写晒出嚟、等于而家你听我讲嘢一样啊。但譬如我将佢化为一本书，仲、加埋我嘅感想、或者我少少嘅分析，咁、你谂下啦，你睇咗呢本书，其实咪差唔多等于同我去咗咁滞咯，系咪啊？咁然后你先再去。 咁啊，你都要读者想象力够丰富先得嘅。 啱啱，咁啊真系噶，即系我同意，即系话，譬如我一个好有即系好成功嘅商人啦，你写一本点样成功致富之路啊，或者你点样过去几十年奋斗啊，吓、即系李嘉诚传咁啦，吓，就算佢唔得闲写自传，都咪几多人同佢立过传啦、已经系嘛，咁但系你系咪话，我睇完呢本书就等于我可以好似李嘉诚咁，咁啊，梗系唔得啦，咁大家都知道，其实好多嘢咧背后既有努力嘅元素，亦都有啲偶然嘅元素啊！大家知道吓，咁但系确实嘅，我亦都举一个，即系你知我最叻就扯到远啦，游花园啦。我成日都一个会议啊，上次有冇提咧？即系我一啲记性，就系话刘备吓、关羽、张飞三兄弟桃园结义，然后三顾草庐呢一个诸葛亮、诸葛孔明啊，喺隆中啊，喂，佢去过边个啊？佢去到边度？佢以前去过边度先？呢个诸葛孔明？ 冇讲， 好似冇去。 冇啊，应该冇去到边度啊？系嘛？有冇咩？有咩？我哋叫做一个以前嘅 track record 先，其实都冇嘅、但系啲人就系话佢哇，熟读兵法，熟读历史，系嘛？同埋思考敏锐、敏捷诸如此类，或者咧啊辩才滔滔，或者对好多世局嘅嘢咧就系、眼光读到好精辟，咁就系噶咯。 咁刘备就请佢出山咯。喂，其实如果以今时今日嚟讲，哇，唔系啊嘛，佢咩 track record 都冇嘅。而家我哋企业文化咩都要讲 track record 噶嘛，所以啲后生仔咪死咯，系嘛？你一嚟到大学毕业，你有咩 working experience 啊？咁你都黐线，我大学毕业边度有 working experience？ 而家咪所以搞 internship 咯，即系癫嘅。其实根本以前唔使搞 internship， 都一样搞到我哋嘅世界咁样样。点解而家个个都要搞 internship 嘅咧？其实系荒谬噶。吓、啊，以前你嗰啲咁样嘅大富豪，甚至洛克菲勒啊，啊或者呢、這个卡耐基啊。啊！呢、這个咩？佢以前系咪真系有好多 internship 先？系嘛？咁唔使噶嘛？不过即系而家我哋走火入魔咁解啫嘛？我哋知道。好啦，但系呢个就系一个叫做 catch 22 啦吓。 你讲过啦 ，management 啊嘛，乜 anything can be managed 嘛？ 系而家就系呢个走咗去呢个死胡同啦，系嘛？咁而一样嘢都要量化咁样、又懒咩咧？就话要 evidence based 啊嘛，要循证啊嘛。咁、即系其实好简单就系话，哇！你入到嚟，我就话要你好有工作经验先做到呢个位。但系间间机构好多系咁，咁即系我永远都唔使有工作经验噶啦，系嘛？呢个本身系一个悖论嚟噶，系一个 paradox 嚟噶，系嘛？好啦，哇！点解可以扯到咁远咧吓？咁、我即系讲翻阿诸葛孔明啫。咁啊，诸葛孔明。喂，边度都未去过吓、啊，但系已经叻成咁咯，系嘛？所以咪即系话秀才不出门，能知天下事，即系话读万卷书同行万里路系两样都需要嘅。其实讲嚟讲去都讲翻呢样嘢。好啦，咁今次咧，咁我谂我翻嚟我都要即系，虽然冇万卷，我都睇咗唔少，真系我为咗吓讲呢个南美见闻录咧，我都花咗好多时间嚟去抄资料。好啦，咁啊，所以咧，其实我而家讲嘅嘢好多时咧就会结合我嘅亲身嘅经历嘅见闻。就同埋我抄个料啦，已经难分彼此噶啦，已经吓。上次有讲过，其实咧即系巴西已经讲第三次啦，但系都忍唔住有啲嘢补充嘅。咁啊，虽然上次阿 Thomas 你又唔得闲冇嚟到啊吓，咁、但我想讲嘅咧就系、其实巴西大家知道咧，佢系南美洲入面咧唯一一个讲葡萄牙语嘅国家，其余咧系全部讲西班牙话嘅。咁、但系都奇怪啦，南美洲点解净系得呢两种话？唔使讲就系、当年吓、其实主要咧就系喺呢个十五世纪。开始啊，就其实十四世纪呢、这个系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应该话，十六世纪初开始咧，就系、欧洲人，特别系西班牙人同埋呢个葡萄牙人，就去到嗰度咧，系嚟去侵略，然后霸占咗啲地方啦。咁但系咧，其实就原本咧就西班牙应该系叻啲，因为哥伦布啊个赞助者咧就系、西班牙女王啊嘛，吓、Isabella 啊嘛，吓、咁但系咧，葡萄牙好快就即系葡萄牙，亦都系一个航海嘅先驱嚟啦，大家知道啦。咁、所以咧亦都好快脆就去到，咁大家就霸地盘。咁但系卒之咧，霸来霸去咧，就葡萄牙咧就霸西啦。咁但系其余嘅就俾西班牙霸晒啦。咁嗰阵时咧，你知唔知咧？大家咧就为咗争地盘咧，就大打出手啦。卒之要惊动到咩咧？惊动到梵蒂冈。要教皇出面去调停、但是教皇嚟去话嘅仁慈啊、爱啊，去保护嗰啲咁样嘅土著、绝对唔系、而系即系话你哋两个咁啊霸主喺度争，打到头破血流唔打，不如我哋大家坐低倾掂佢，倾掂佢咧就竟然就系喺一个有两条好出名嘅条约，一条咧就系1494年，哇呢、這个好早啊，因为其实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就1492啦。即系我成日都要即系所谓 quote unquote 有个引号嚟去引住所谓发现啦。讲真，人类发现新大陆就喺13000年前，系嘛？就点系1492啊？不过佢系讲欧洲人发现咁解啫嘛。好，1492年，咁啊，其实两年之后咧就已经大打出手，就教廷咧就即系去调停，咁啊就签咗个叫做托尔德西里亚斯，系好麻烦嘅嗰啲西班牙话、葡萄牙话吓，托尔德西里亚斯嘅条约。咁就话到明咧，就系、以当其时葡属嘅叫维德国啊 ，Cape Verde 啊，唔知系读 Verde 定系 Verde 咧，佢呢度中文叫维德啦吓、，Verde 咧就是、以西大概370个海里啊，当其时叫 League 个海里啊 ，League 嗰度一个分界线，就即系话咧就以东咧嗰边咧就系、葡萄牙，以西咧就系、西班牙咁样样。咁其实以今时今日你睇翻咧就系、西经46度。即係由呢、這個格林尼治指五線向西數咧，就46度咧，嗰度咧就將即係整個大西洋咧就分開咗東西兩部分，一部分咧就係、葡萄牙啦，一部分西班牙，大家就唔好爭啦咁。咁呢個幾荒謬咧，即係淨將個世界瓜分啦、好啦，咁但係咧跟住都仲唔掂喎，因為佢哋嘅勢力慢慢兩度咧就一路延伸，就去埋就入咗印度洋，就去埋呢個太平洋啦嘛。即係嚟到我哋南海啦。 去埋呢個印尼啦、菲律賓啦、馬來西亞啦，甚至去到台灣咧，你知荷蘭人就佔據咗台灣添啦。咁葡萄牙人就去咗澳門啦，嚇、啊、咁然後西班牙人咧就直情佔領咗成個菲律賓啦，嚇、啊、荷蘭人就佔領咗成個印尼啦，幾離譜啊，係嘛？好啦，咁但係咧又大家打路飛起啦，爭地盤。卒之咧當時又一個教宗又要出面啦，又有一條條約叫做薩拉戈薩條約。咁啊，薩拉戈薩條約咧就直情就又將嗰個太平洋又分為東西兩半。唉，一邊咧就屬於葡萄牙，一邊就屬於西班牙咁樣嘅。咁呢啲兩條條約咧，係可以話人類歷史上面最荒謬嘅兩條條約，直情將成個地球就瓜分咗、嗯，就俾啲兩個咁樣嘅海上霸權。咁、嗯、當然唔使講，呢兩個海上霸權好快脆又冇落咗啦、啊、其實代之而崛起嘅就係其中一個就是荷蘭啦，即係頭先講到話、啊、去到呢個印尼啊，同埋呢個台灣嘅荷蘭啦。咁、嗯、但後嚟咧，荷蘭都冇落咧，就輪到呢個英國啦。 嗯、 英國嘅海上霸權咁啊，大英帝國犀利啦。咁但系咧，講翻巴西咧，因為佢係喺最東北角啦，南美洲嘅嚇。咁、啊、所以咧，就當其時嗰個霸佔啊、掠奪啊就好緊要。咁亦都因為佢嗰度咧，就係、是、哇，真係天然資源好豐富啦。啊，無論係農業、畜牧啊，同埋礦產，樣嘢都好。咁咧就種植好多嘢，就需要大量嘅勞動力。咁但係勞動力唔夠。啊、尤其是當地啲人咧，根本就即係捉唔到嘅，走曬入深山啊，或者去亞馬遜森林啊咁啊。咁佢唯有就要喺非洲運啲黑奴過嚟。咁所以咧，其實上次我講過噶啦，就係話譬如巴西嘅人種咧、主要就有到而家都仲有嘅，就真正係比較純種嘅白種人啦，因為遲啲移民過去嘅嚇、啊，即係西班牙人、葡萄牙人為主啦、啊、但係仲有其他國家都有噶。咁但另外咧，其實就有啲係當地土著嘅後裔咧。亦都係有即係非洲嗰啲黑奴啦、啊、即係黑人嘅後裔。但係其實呢三樣都係佔少數，點解呢、最多嘅就係呢三樣嘅 mix 係啦。呢、三樣嘅 mix 其實有個名添嘅。佢、哋所以個人種你去到巴西咧，你睇足球已經知啦、即係嗰啲嚇，即係踢足球嗰啲、其實佢嘅人種即係三種咧都有喺在內嘅嚇、當然你話一個純種嘅白人可能間中都有。一个完全黑嘅人可能间中都有，但唔多系咪啊？你睇下你巴西足球，佢系真系叫巴西人，但系原来巴西人咧，佢有个名叫做咧 mestizo 啊，叫做 mestizo 讲吓，叫做梅斯替索人啊，中文叫梅斯替索。咁梅斯替索咧，其实就系讲巴西嘅人种。咁样咧，于是专家而家咧就懂得用基因分析啦嘛。咁於是咧就同現存嘅真係比較純種嘅白人啦、啊、純種嘅黑人啦、啊，同埋純種嘅即係當地仲有一啲原住民咧嘅基因比較咧、就話其實呢個 mestizo 咧，有咧其實係差唔多係 70% 咧係歐洲人嘅，即係其實都係佔主嘅而家，因為佢哋佔嚇，因為已經霸佔咗，已經屠殺曬當地好多啦。实际上吓、所以佢哋已经系 replace 咗啦，啊，即系已经，咁、但系咧有10% 咧系当地嘅土著，即系南美洲嘅，佢哋叫做 Amerindian 啊 ，Amerindian 啊，即系佢哋唔叫 Americans 啊 ，Americans 好容易误会，以为美国人啊嘛，咁所以时佢咩Amerindian 咁样，咁另外有10% 咧，其实就系非洲嘅。 一二啊！ 保护厨装，佢哋嘅汤包。用料十足之餘，仲無添加、無防腐劑，而且冇唔天然嘅味精。 大粒嘅， 咪就係獨子咯，佢一開二啦。 呢個咯， 係啊。 哦，我明啦，獨子。 真係一粒過㗎。 環球勞業工程有限公司呈現，而家最適時，逢星期三晚7:30至8:00。欣怡、J 峰同一班 YouTube Creator 同你越睇越识食。